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雪莹。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这两个礼拜发生了什么最 juicy 的事呢？喂，原来江湖除了汤十一哥之外，这排出现汤十一郎，这排原来出现了一个何十四哥。喂，这件事真的不知道怎么 办。不知道啊，真的。你知不知道你假不那么出奇啊？ 即是我觉得十一阿哥大斗十一、十四阿哥，这些宫廷内幕，即是我觉得点解会一个人去反对港独要杀无赦，另外一个人会话佢唔系喎，呢条友触犯刑事条例要拉喎。喂，呢单嘢真系我觉得值得大家深思。点解两样嘅狗咬狗骨呢？原来今日谣传一个新闻，原来十四阿哥同十一阿哥系亲兄弟嚟嘅，大家都系老襟嚟嘅，大家都系衰埋同一样嘢。 咁竟俾人衰，俾人 都一个就喺香港啦。一个就在香港啦，咁食过嗰个就大家众所周知啦。咁另外一个呢，喂，原来喺东莞俾人捉喎，人哋阿爷嗰度有相为证喎，所以而家呢几日要跳出嚟要咬港独喎，要杀无赦喎，屌你。 咩都要做呢啲讲咩都讲嘅。 你点睇呀？你系咪有啲意见呀？你系咪觉得因为佢系十四阿哥呀？唔好立乱讲名。何君尧是另外一件事，因为呢我哋比较保险少少。剛才我讲嗰样嘢系关于十一郎同十四阿哥。千祈唔好讲名，我唔想同嗰个人俾人告。你又觉得呢？ 即系我佢呀，中唔出奇呀，无端端喂讲真，喂蒋丽云都未出声，平时最多系讲系佢哋㗎嘛。扑出嚟讲，第一句讲呢样讲嗰样咁啊，偏偏就佢出嚟讲先嘛，今次系咪先又真？ 即系老实讲，头先讲嗰啲系谣传嚟嘅啫，但系以下我讲嘅咧，全部大家眼底下睇嘅，即系衰衰格格咁喺天马公园啊搞个咁嘅死人聚会，扑街又系请埋晒啲三五七二打六走去扮示威、扮咬港独，但系今次可以睇到啲乜嘢咧？姓何呢？呢个系个野心家。所有嘢大家都要问一句 ,why now? Why him? 你諗返点解突然间喺呢个政治嘅严冬期，立法会又冇会开，大家系冇嘢聚焦，普选又未到。我想问一个问题，点解大家突然间会睇港独呢两个字睇到咁撚大呢？冇人讲喎，之前突然间都系嗰句，原来有个唔应该再提嘅人。哦，佢死咗个仔咁样，大家就喺个民主场里面互相去宣示一啲佢自己觉得认为 feel good 嘅嘢，抵死系认为佢哋觉得 feel good 嘅。问题就系话，抵死系抵足咗啲乜嘢咧？你可以，你咪话佢凉薄咯。你可以学生会谴责佢，呢啲说话系唔应该出现喺民主场嘅。滥唔滥用所谓叫言论自由系另外一件事，嗰个系一个道德层面嘅讨论。你可以去道德层面咁样谴责呢一班，又或者唔系呢一班，系贴标语嘅人。问题你拉唔拉得佢呢？唔拉得。你可唔可以入佢嘅罪呢？冇得告㗎喎。 唔拉得啦，你而家咁样摆明系言论自由有咩问题啦，大足咗。 一个人可以话俾人听我屋企贱格㗎喎。大家记唔记得有个人叫陈健康啊？我可以话俾你听我三妻四妾，我可以话俾你听我有老婆，但我中意上东都冇问题㗎喎。即係道德上面你可以批判佢。 而家都大年纪啦，而家佢死咗未？ 我真係唔知。嗱呢啲係梁博啦，你认住呢啲人，呢啲最毒妇人心。我都冇话佢抵死。喂，但係问题就係话，喂，我可以行使我自己嘅人生自由。我係对我老婆唔住。但问题我鍾意做呢件事得唔得？冇所谓喎。 陈健康唔系唔单止咁简单。 问题。 即有啲錢銀嘅嘢啦。 唔係啊，仲更加涼薄啊！佢死去嘅事咧，類似咁樣表達出嚟。 係嗰啲係完全道德判斷，但係問題你真唔可以拉呢個人。咁點樣將一件唔拉得人嘅事，要去包裝到呢件事關乎國家安危，要去令到呢班人殺無赦呢？即係原本呢我就準備播一段 video 嘅，但係咪問題呢我都係費事下肚俾人告。如果鍾意嘅話呢，上岸思思睇。你睇返琴日何君堯嘅言論，點樣將三樣嘢擺埋同一句說話裏面。我覺得真係嘆為觀止，仆街。你呢個何君堯可以叻得到將梁博扣落去港獨嗰度，然之後將梁博同港獨扣落去戴耀廷嗰度。哇，我真係覺得嘆為觀止。三樣嘢完全係風馬牛不相及。你突然間話俾我聽打隻東，呢個話俾我聽，佢同我講唔係喎，打隻東不如加人工啦。打隻東加人工，跟住話俾我聽唔係，轉頭返去打邊爐。點樣可以將三樣嘢擺落去一個舞台上面，大家都要聲討戴耀廷。聲討戴耀廷就係個主軸。 何君堯真係冇乜腦嘅啫喎，你諗下佢可以講話佢誇張，誇張重疊，有百萬人想 DQ 啊何君啊戴耀廷，誇張重疊百萬人。喂，咁我誇張重疊啊，777,000人想 DQ 啊林鄭月娥得唔得啊？如果你咁樣講得通嘅話，啱啱啊，佢真係冇乜腦喎，佢講嘢。 即係提醒大家一樣嘢，如果慷慨激昂可以做政治家嘅話，第一個政治家係黃毓民。但你睇下黃毓民而家淪為一個政棍，仲要俾人劈咗出嚟嘅立法會。屌你，一个游慧晶嘅票数都可以赢佢，一个大家都唔识嘅人都可以喺选举上面赢佢，即系当然要多得阿昌哥啦。点解何君堯要效法黄毓民去做政棍咁捻收家呢？如果违法达意系有问题嘅，咁我想请问何君堯，咁你系咪第一个应该谴责毛泽东先？毛泽东点样起家？共产党点样起家？系咪要用枪杆子起家？系咪要搞革命啊？咁如果搞革命唔啱嘅话，你系咪要谴责埋孙中山先？咁你何君堯会开个记者招待会，又或者喺天马南游啊、天马公园又搞个声讨大会，会唔会声讨毛泽东啊？会唔会声讨孙中山啊？两个你都唔会㗎啦。美国南北大战会唔会声讨埋林肯啊？喂，违法达意，历史呢永远都系赢家写嘅。你就唔好同我讲而家违法达义啱唔啱？革命成功，革命就系正义嘅，冇所谓而家去判断个革命啱定唔啱。同埋戴耀廷呢个人，自然有机制上边，大家去讨论佢应唔应该喺大学教书。即系呢个说话系戴耀廷自己都咁讲嘅。点解我觉得戴耀廷可敬？系佢绝对系会为自己嘅言论负责任。戴耀廷系深思熟虑。是在佔中之前多过一年的时间，然后组织他论述，更加要搞埋那些 deliberation， 在投票622之前要搞咁多次 D， 去 D 到你班人每一个都明白点解要搞雷动，唔系嗰时唔系搞雷动，点解要搞佔中，点解要大家 all in 呢个叫 disobedience 嘅运动，大家都搞一个不合作运动，要去用公民抗命呢个方式去同北京讨价还价，去换取一个讨论嘅空间。你831即係香港嘅政改应该点样行，你一定要撤回你831嘅方案。即係呢个系一个好清晰嘅一个论述，戴耀廷系用咗好多时间压埋佢自己嘅人生上去。戴耀廷如果呢一剂要坐监嘅话，听日呢班人就会审啦。即係如果朱木啊、戴耀廷、陳建文呢班人完全去坐監嘅話，喺佢哋嘅角度完全係一個 calibrate 咗已知嘅法律行動，佢唔會為佢之前做過嘢負責任。即係呢個係個主軸問題，就係話而家有一班人，而家有一個人要去當住戴耀廷做嘅嘢，要去追殺佢。呢一個就係我畫嗰條線，究竟你係唔同意戴耀廷嘅路線呢，定还是你喺度批斗紧戴耀廷？何君堯领导嘅系批斗戴耀廷， 人民斗人民啊嘛，佢哋 咁你当然 文革嘅嘢系咁噶啦，佢哋用文革方式去做， 咁你当然要领导一个文革运动嘅时候，何君尧系一个大旗手啊。咁我问你，点解何君尧要喺呢个时候要做一个大旗手？ 江青嚟噶嘛，佢揸俾人揸住啊。 佢系啫，点解而家咧？ 人民大人民系最要斗噶啦，根本一定系噶啦呢样嘢。 啱。咁何君尧望嘅系咩咧？ 何君尧望嘅咪就系 佢会透过呢个大旗手得到啲咩咧？ 好似当年嘅文革咁样咯。 啊、 有一场咪自己喺度腥风血雨咯。 好， 系咯，先咁讲。 好，剔咗你呢个答案先。你知唔知大陆人最叻系做咩啊？ 大陆而家 啊？大陆人啊，又或者大陆共产党中央嘅党员，佢哋最叻系做啲咩咧？大陆嘅政治家最叻系做咩咧？佢哋最叻系做样板戏啊！咩叫样板戏啊？要去捧毛泽东啊嘛，要去神化毛泽东啊嘛。 即系想讲话，而家佢捧 咁你而家习大大大权在握嘅时候要点啊？要高举习近平嘅思想咯。七一嘅时候， 咁啊，习近平系马克思主义者嚟嘅。 习近平落嚟香港嘅时候，有四点讲咗出嚟嘅，大家而家冇人记得噶啦。但系由嗰一点开始，呢个政治家就已经谂紧点样去铺桥搭路做689 2.0。呢个人系必定想做行政长官。点解？七一嘅时候，习近平落嚟香港讲咗四点，更加好咁执行香港嘅基本法。第一点，始终准确地把握一国和两制嘅关系啊。咩叫一国和两制关系啊？一国系喺两制之前嘅。点解要准确把握啊？因为香港嘅民情就系把握唔到呢个要点，所以要更加准确咁把握一国同埋两制嘅关系，即系西环要 take control。第二，始终要啊依照宪法同埋基本法办事。咩叫基本法办事啊？即系话俾人听更科学咁实施基本法，即系话所有嘢都要白纸黑字按照法律嚟办。咁而家何君尧提出嘅系咩啊？杀无赦，我真系唔知佢点样对得住习近平。问题就系话，佢系想批斗戴耀廷喺呢个港大机制里边去撤销佢嘅教籍，系依法办事。佢就要按照住国家嘅宪法、基本法同埋以按照嘅法规去办事。咁基本法系一样咩嘢嚟嘅咧？系一样共产党话佢系黑就黑、白就白嘅嘢。 我识法啊嘛，因为 系啦。第三，始终要维护和谐稳定社会嘅环境。屌你，一句就俾人吴宇森佢哋，吴志森所以吴宇森，屌你，一句就踢紧爆佢啦。同埋阿飞哥啊，喂，你而家搞紧乜嘢？又系人民斗人民，点样和谐稳定啊？何君尧嘅讲法就系话，只要踢走咗呢啲歪风，只要踢走咗呢啲伪假学者，香港就会有繁荣稳定啦。第四点，要始终要聚焦发展呢个第一嘅任务。点聚焦呢个发展第一任务啊？即系话大家政治上边咩嘢都唔好理，大家要发展咗先。呢句说话咧就唔系何君尧要做嘅，呢一句说话咧就林郑要做嘅。所以点解林郑上嚟？第一，林郑系同呢啲政治性咁重嘅言论系划分得好紧要嘅，即系当然路线上边之前嗰个礼拜开行会，林郑系跟随咗大家统一口径，就系讲一样嘢，反对独立，又或者反对啲独立过火嘅言论。但系问题就系话，林郑会唔会去琴日嘅呢个环境啊？冇啊！你谂下占中嘅时候，蓝丝发起签名，个捻个都有签啲政府官员，得一个人冇，个人叫曾俊华。林郑你叫佢签名系会签嘅，但系问题而家强权在握嘅时候，当佢已经系特首嘅时候，佢会点啊？就系话俾你哋听，呢啲系何君尧自己做嘅嘢。有冇建制派议员去啊？有，民建联嗰叫周浩鼎，但系我问，点解系周浩鼎去啊？周浩鼎话得事咩？周浩鼎系新丁嚟嘅啫。大家谂到有一幅图。就是上年呢个补选嘅时候，我唔记得几时影啦，就是李慧琼子应该是周浩鼎同阿杨岳桥补选新界东嗰次。 即是上年三月。 是啦，跟住同阿陈克勤。 三个人各怀鬼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盘算。点解李慧琼只唔去，要掟你周浩鼎出嚟？喂，何君尧呢条路线跟唔过啊？点捻样跟唔过啊？你谂下，琴日同佢出嚟嗰啲系咩人？喂，嗰、那个黑社会我名都唔敢讲啊！即系老老实实，你有睇新闻嘅，你睇下讲，即系有份揸咪讲嘢嗰个啊，姓曾嗰个啊，屌你嗰个黑到唔黑啦！嗰、那个人同何君尧揸住支咪上台，你民建联死去托柒咩？就系、是、因为咁捻大只镬，先揾你周浩鼎去啊！你戆戆鸠鸠自己跟捻咗上台揸咪讲嘢，你唔知啊？你柒捻咗啦，你老尾！好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点解姓曾要上台讲嘢咧？ 乡事会员嗰啲嚟 嘅。诶、哎，嗱，讲得非常之啱啦。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但又不过我估系 呢样嘢要提。发叔死咗边个最开心？屌你老尾，真系唔系啦！个仔仲好捻 friend 啊！你知唔知揸住乡议局个权几捻大啊？但系乡议局入边有冇权斗咧？梗系有啦！嗰班咩十八乡咁嘅乡事委员会嗰度成班人啊，仆街！嗰班就系咩阿傻阿阿猴，唉，唔好讲名，真屌真系惊俾人打。 其实你冇改冇选喎。 嗰班咁嘅人啊，斗到仆街啊！你问我周永勤点解唔选啊？生命受到威胁啊嘛，受到好大压力啊嘛，咁嗰啲乜嘢压力啊？喂，讲节目讲过啦，呢度真系唔讲得，真系俾人斩嘅。 真系 何君尧见记者吓，屌你老尾九个钟。喂，大佬啊，你问一下周永勤点解唔选先？知情者全部都知道原因啊，你唔好话俾我听唔同呢班人关系啊。全部都是同一件事讲落嚟啊！入边喂，乡议局都有权斗紧啦。发叔死咗边个最开心？上台讲嘢嗰啲咪最开心咯。嗰班人要上位啊，要漂白啊。咁你点解上位？点解要喺个台上面揸住支咪讲俾人听？话俾人听，如果我撑何君尧先生啊，你系咩人啊？你系个咩社会嚟噶嘛，大佬？你咩社会？你支持何君尧，你咪同一伙人嚟噶咯？咁但系问题，呢一班人系代表住一个咩价值啊？反港独嘅旗帜啊嘛？喺乜嘢时候，一个有所谓叫咩咩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社团身份背景嘅人揸捻住支麦讲嘢，可以几百人前呼后拥，而讲一样中央中意听嘅嘢啊？得呢啲机会咯。咁点解何君尧要俾呢个人讲嘢？因为何君尧要权斗里边需要呢个人支持。小桃园呢个人有份去啊？好似冇喎。呢个人系代表另外一边势力噶嘛？而家系何君尧搞团伙，对立于传统建制派啊！你周浩鼎死去把捻咩？你连呢啲嘢你都睇唔到啊？翻屋企啦，你即系混入去。喂，另外一样嘢，成条线点解佢可以将三样嘢风马牛不相及，而最后讲嗰样嘢系咩啊？系戴耀廷，即系梁博有关戴耀廷事，即系港独有关戴耀廷事。点解戴耀廷系共产党眼中钉咧？呢个你实识答啦。 搞佢哋有机会发文嘅控制者嘛？ 系啦，共产党最惊咩？你班泛民系可以有一个团结嘅意志啊！好似所谓叫选举期间，所谓叫搞雷动，点解突然间一个完全系名不经传嘅人，会突然间有咗咁嘅票数？点解个个都会冧啲票冧落啊？ 冲 下朱凯迪咁啊！系啊，冧落 Heidi G 嗰度。大家都觉得第一这个时代需要他，第二这个立法会需要一个新的焦点，第三我觉得他有所以叫有前途。喂，成样嘢是一个雷动计划聚焦了大家的意愿，而这票数可以集中反映了一个泛民的候选人上面。而这样嘢中央就是最怕你有一团结，你有一个大家相同的最所谓叫咩最小公倍数，最大公因数的 HCF， 一个大家都一个 consensus， 即是等于2016年大家都讲一样嘢，需要 ABC 啦。 喂，你话俾我听嗰堆咩300%，你话俾我听泛民之间、唔同政党之间有咩共同之处啊？一样嘢嘅啫，咪 A、B、C 咯。你唔好同我讲嗰时话咩，我需要普选啦，系即系政治上你梗系啱捻晒啦。但系实际上你而家操纵嘅系咩咧？你而家操纵嘅就系选行政长官你个票啫嘛。你而家就系话俾我听，你个票应该点样投，点样运用你个票。即系当然，边一个人，譬如你。偶像啊，冇哥，你个票投唔投，有啲行唔行出去，冇问题。 我唔想执拗呢个问题咯，啊、即系我觉得对我嚟讲，嗰十几票，喂，应该唔同个大局嘅，我唔明点解佢拗住唔放咯。 依家唔同你讲呢样嘢啦，即系老实讲，我觉得拗嚟真系冇意思，成我真系冇乜所谓嘅，因为呢家已经过去咗。 希望大家放下啫， 我系啱，系我就系唔好拗啦，系。 冇错。 咁问题就系话，咁你而家。共产党就要对付你呢个喺泛民跨党派一个有实冇名嘅召集人，一个戴耀廷。但系呢几日系咪有一个人又开咪喺加拿远到加拿大嗰度开咪啊？ 琴日啊嘛， 屌你要曲线，要曲线捧咗呢个戴耀。 学加拿大捉鬼计啊嘛， 加拿大又有鬼捉，屌佢翻唔翻嚟啊？ 佢就系犯啊，系啊，我预言。佢过一排翻嚟， 吓， 因为根据我对佢嘅， 但隔篱执晒嘢咯，好似， 我可以搬去第度噶嘛， 哦，咁好啲， 铲到红钱啊嘛， 吓，咁我唔知道，即系喺呢一个时候，喂，大家要俾足够 support 戴耀廷，全世界啲矛头指向佢啊，何君尧呢个野心家想喺呢段浑水里面捞咩嘢？我帮共产党消灭咗一个共产党最大嘅头号敌人，一个民间可以团结跨党派嘅领袖。 喂，讲噶啦都。 何君尧就可以做呢一样嘢啦。如果唔系做乜要杀无赦啊？咪要怼冧戴耀廷咁样、啊。而家都未讲到，点解14阿哥会俾呢个11阿哥追击？呢个11阿哥竟然公开高调咁话唔系喎，呢14阿哥犯咗法喎。虽然杀有好多重定义嘅，即系等于我同老婆嗌交嗰时，嘿，我杀死你啊！嗰、那个其实系想污蔑一个人格，想打倒你呢个人格，就唔系真系想攞咗你手卡，即系咁样样。 口供争重咁啊，可能好似 系啦，即系所以呢个11阿哥咧，即系我都觉得呢句说话已经留一手噶啦。问题佢都系要高调。反对阿14阿哥呢种言论，喂，你需知道呢啲嘢党斗嘅11阿哥嘅目的系咩啊？11阿哥嘅目的梗系特首啦！你问我系啦，真系俾人揸住啲黑材料咁简单啊！你买得通我，我有得黑材料喺你手，你系绝对信得我过啦，我唔会起你飞脚啦嘛！大家共识嚟噶嘛，大家知道共产党点样做嘢噶嘛？系嘛？如果唔系，点会有范冰冰想留得出啫？呢个系事实咯，唔系我揸住你嗰啲痛脚，我点样俾我啲痛脚你揸住？大家又互信啊！当11阿哥俾人揸住啲痛脚嘅时候，就会同共产党讲：我系有远见嘅，我系有野心嘅，而且喺选完之后，亦都高调咁话俾人听，第三条路系可行嘅，系第三条路，唔系第三只脚。所以佢呢剂咧。是冇运行。点解呢？中途杀出个14阿哥。14阿哥呢真係大罪立功啦，屌你。就係要紧跟习近平71落嚟香港嘅4点重点啊，去更加好執行香港嘅基本法。去将三样风马牛不相及嘅嘢拉埋一齐。然之后用成股歪风嚟打戴耀廷同埋打港独。咁喺呢段时间过去几个礼拜大家讨论聚焦咗喺边度呢？梁唔梁博。咁如果将戴耀廷同梁博等同咗，咁你支持梁博嘅人等唔得支持戴耀廷，或者係对抗戴耀廷呢？即係即刻唔知点企呀，有一边人唔知点企呀。所以老老实实唔係讲返转头，但係真係嘅话，如果有学联嘅话，有学生会，即真系啲学生会唔系本土装嘅话，你用学生会 ISO 嚟咗嗰两个字，负责嗰两个字梁博嘅可能系学生或者唔系学生，你 ISO 嚟咗嗰部分嘅言论，你就唔会将成个泛民将梁博两个字等同咗。而家出现咗咁嘅情况呢，公众睇到嘅当然系 佢会觉得人有心将梁博两个字摊落去戴耀廷嗰度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会唔会有啲钱旺嘅人、钱立嘅人相信咗咧？觉得冇，佢又唔会咁做啦。即系从来件事唔系，当然我同阿 Kiki， 又或者阿水哥，又或者大家听众最熟嘅边一个 sector？最熟梗系深黄嘅 sector 啦，我哋明白咩叫抗争啊嘛，我哋明白咩叫议会抗争啊嘛，我哋更加明白咩叫 disobedience 啊嘛。问题就系话，你有冇试过将呢一样嘢同你老豆老母讲啊？唔会讲得明噶，你明唔明啊？佢哋唔系嗰年代嘅人，第二就系佢哋唔会明白啲抗争嘅概念嘅，佢哋净系会知一样嘢。喂，嗰啲言论真系过咗火位，嗰啲言论真系凉薄。咁你问我？我老豆老母会唔会支持啲学生啊？即系假设有阿周树峰走出嚟选，你知阿周树峰几出位噶啦？一栋高啊，指人话阿阿芝拿你老尾。喂，咁我老豆老母嗰代系咩人啊？大陆走烂落嚟嗰啲人嚟噶，你又芝拿？佢本来可能系一个钱王，因为我个仔投乜咧，我理论上会支持佢。但系有一日咁唔生性，喂，原来我个仔支持阿周树峰同学啊，我点支持周树峰啊？我唔去投票啦，又或者入到去嘅时候，我将张选票点啊打大交叉行翻出嚟咯。咁我同我仔有得交代噶啦。啊，得得阿仔，我俾你夹咗去投票，我真系投咗啦，不过打捻咗个大交叉，唔话得俾你听。咁你即系点咧？即系话去到最后，如果你有一个所谓叫有一个 vision。你觉得 maximize 个议席系紧要嘅，你就会无形中去将一啲投票同唔投票之间嘅人推咗出去，又或者原本有啲觉得建制派都系老土噶啦，不如俾票温和泛民噶啦，系嘛？不如有杨岳桥，不如投多俾佢一届啦，住新东嘅朋友。但唔系阿杨岳桥支持学生、啊，喂呢票唔俾得佢啦。但我又唔想投翻建制派，不如我咪唔投咯。即系当你觉得票票都系紧要嘅时候，你呢一票就要拉。当你呢一票拉唔到嘅时候，你就输咗票，你就冇咗票咯。咁你同我讲新东。六对三是必须的。你跟我讲新西六对三是必须的。咁 sorry, 阿明就唔得啦。即我话俾你听，如果阿明选新西，总之我每一次投票我都会投俾阿明。唔系我支唔支持社民联嘅问题，而系我信得过佢。有时投票就系纯粹一个感情交割。我知道呢个人佢唔会点，即系第一佢唔系大奸大恶，佢会做错事，但佢唔会讲大话，佢唔会呃人。我唔支持佢路线一件事，问题就系话，喂，你大是大非嘅时候，我第一件事就要投票。喂，哇，有时温和嘅人都会咁谂噶。喂，阿明，第一服务地区多年，长毛信得过，我都会信佢啦。不过你话俾我听，点解年年投票都有高有低？民气唔同啊嘛，有时我投票意欲大啲，有时我投票意欲少啲。咁当然，投票意欲大系咩时候呢？大家打緊仗嘅时候囉，共产党起起含含嘅时候囉，其实呢啲共产党唔識玩啊。佢一味諗住打都係大力，呢啲人唔夠膽投票。但香港人就会觉得共产党打得大力，我越嚟要行出嚟。 咁佢哋个模式系咁嘛，大力高压嘛，就行高压嘛。咁高压佢觉得成功嘅，但係问题係香港人唔系洗脑嗰啲咁样去嘛。所以佢而家要搞国民教育，就由低做起洗脑。 佢想 係啦， 佢 想洗脑，咁样就会易控制啲嘛。 係啦。 大陸好多人都唔會理政治㗎，全部政治冷感嘅。 係。 因為佢有心營造呢個風氣嘛，冇人有解，冇人理政治嘅話，政府做咩你都冇人嘈聲嘈嘛。 佢希望係咁。 係。 但佢唔知道原來大多數人呢，我聽見你阿何君堯嘈得越大聲，我越係要投票反對呢個十四日哥。即係呢個香港人好清晰嘅意願嚟嘅。咁問題就係話真係唔好俾咁多機會對方入你條底線，唔好俾對方去查和你拉票计划。你去到最后一日，即是你问我，就算更加唔同意见嘅人喺最尾嗰日，我都会用 WhatsApp 拉票，我都会尝试打俾佢叫佢拉票。即当然我投票好快嘅啫，我行落去吸个印走人㗎啦 ,15 分钟都唔使。问题就係话你对于呢次投票嘅贡献系咪在乎你自己行落出票站吸个印呢？唔系喎。原来大家系有责任，假设你觉得自己是会从事抗争社运的话，你是有责任拉票的。那你是不是那时 要拎得多更加子更加多子弹出嚟，说服一啲原本唔投票嘅人去帮你投票呢？因为你可以识100个朋友唔喺你自己本区㗎嘛，而嗰啲人就係投票与唔投票之间嘅，你投票之前嗰两三日就係做呢件事。咁所以点解你之前嗰三四年要做好个教育工作，话俾人听你到最后关头你要去拜票，你要去催票嘅时候，你用一啲乜嘢原则去打动人，呢、這个先至系你点解支持泛民嘅原因。你唔好话俾我听，你会唔会上街又或者游行，有几可道？即系嗰个系一个好粗浅、好表面嘅一样嘢嚟嘅。但系你实际上你就要影响呢个票数，令到喺议会泛民嘅阵线越嚟越多人。所以点解咁捻争热狗、咁捻争黄毓民？系因为嗰班人讲咩呢？嗰班人话射落海都好捻过俾你。呢、這个系正正系影响到成个投票结果嘅一个行为，而系佢不断去用言论去 legitimize 自己呢一个政见，呢啲就系大敌人。屌你老尾，何君尧就系想喺呢次政治浑水里边去得到中央嘅信任，虽然自己系14阿哥，佢但系都想喺个拳斗入边斗赢咗11阿哥，去令到人哋觉得佢系有能力去做一个 CE candidate 嘅人。如果我话俾你听呢一铺啊，何君尧系压晒自己前途落去啊？点解？好易睇嘅啫呢一样嘢。 何君尧冇乜智慧嘅啫，其实我觉得智慧系低啲嘅。比阿边个嚟讲真嘅呢样嘢？ 呢啲我唔同意。点解呢？一个律师系冇死错人嘅，即系佢要读咁多，即系当然个智慧系可以卖，有啲乜嘢可以卖得出嚟啊？佢就要卖自己个啰柚出嚟咯。 有啲 律师 可以考， 但 好多律师牌都系假噶嘛。 何君尧唔系假噶，佢系坚抽噶。不过何君尧系做咗个判断，做咗个衡量，佢呢一剂可以杀无赦呢啲咁嘅原则都讲得出嚟。你都要俾律师去做啊，即系你都要俾生意呢个律师做啊。佢 chamber 都唔方耐啦，屌你，唔系佢 chamber 佢唔系大律师嚟嘅。 喂， 佢即系边捻个俾生意去做啊？佢就系要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将个啰柚卖俾阿爷。之前做嘅嘢唔够尽，今次做嘅嘢就系将所有学生支持戴耀廷嘅人，将佢妖魔化，塑造成为一个国家嘅敌人。同阿爷讲，呢啲全部都系少数嘅敌人，输咗我斗垮佢。于是要高调，请埋啲周浩鼎啊、阿曾先生嗰啲上台支持佢自己。成个局咧睇唔清楚啊！啊，转头未讲啊，仲要讲一样嘢。呢几日大学发嗰个声明，冇人睇得到，系得陶杰咁捻精。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